道你现在何处，如果能学会不在乎，我就不会这样失意，编造一些话语谈说你的反应。真实的感觉写在你我的心底，别让我再迷惑，因为害怕失去。如果能学会不在乎，我就不会这样痛苦，在你眼中寻找，寻找你心在何处。如果能学会不在乎，我就不会这样失意，编造一些话语谈说你的反应。真实的感觉写在你我的心底，别让我再迷惑，因为害怕失去。真实的感觉写在你我的心底，别让我再迷惑，因为害怕失去。

的想象出现。不懂为什么我的心迫不及待像风线，就在某一天那一天，好像一切插上电。宝贝宝贝，我在等着你，我知道世界大概可以。宝贝宝贝，我已爱上你，你不要笑我神经兮兮。请你先生或者小姐，我的心我应该寄到哪里？你的血型星座和脾气。想你，爱人宝贝，我疯狂爱你，我一见到人就在讲你。请问先生或者小姐，我的心我应该寄到哪里？我的寂寞放在何家里？ 心碎，怎么去安慰？ 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、哦、城市一片漆 看他的温柔善良，来抚慰